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又是一日夜，君县城。今夜是北秦双鹿节，连兰清前些时日颁下谕令，在今夜将北秦战死将士和施元朗的骨灰放在城墙上，供北秦大境军民祭拜。祭舞开始前，城牌的骨灰盒被透明的琉璃尊罩着，安静地摆在城头上。施元朗的骨灰盒放在最高处，也最显眼。在全城百姓欢庆双鹿节的这一晚，连兰清广邀在君县城的北秦显贵和大境乡绅在师府办盛大的晚宴。祭舞开始时，连兰清只在城头匆匆露了个脸，就上马准备离去。 半个时辰后，将施元帅骨灰单独送回将军府。 是，将。 连兰清说完就骑马离去，城头人群攒动，听到他这一句的实在不在少数。师府大门口守卫的将士和往常一般并无增加，也无刻意减少以掩人耳目。门前两盏大红灯笼照出盈盈暖光，从正门口铺陈的绛红毛毯一直延伸至回廊深处，从老远看来，师府喜庆而热闹。转过回廊，大堂内灯火璀璨，杯弓交错，内堂门口站着一位五十开外的长者迎接宾客。他一身显贵胡服，精神矍铄。这人是连府管家连红，他一直随军照料连兰清起居，这次晚宴也由他一手操办。此时连红正噙满笑意招呼每一位入堂的宾客，众人只觉连府管家和善，却未曾察觉他接过请帖细细摩挲分辨真假时的慎重精明。连红细心地打量堂中众人，不时朝堂外望上两眼，等连兰清回府。为引大境太子入局，他知道自家少主筹谋多时，从数月前颁令允大境百姓入军县城寻亲开始，到今日的晚宴，可谓耗尽心力。军令颁布后，军县城外松内紧，进来了不少大境人。最近半月为防探子，军县城的布防更是三日一换。今夜小小的师府内暗藏3000铁甲军，一旦发出的所有请帖尽数收回，城外军营的20000精锐便会立刻包围师府。师府的所有宾客有进无出，只要寒夜敢入府，定会插翅难飞，沦为瓮中之鳖。但有些情况也未在连红预料之中，他暗暗叹着气，不时扫一眼临窗处端着酒杯小酌的莫天，有些头疼。 唉，陛下不是前几日就和将军商量好行动，这日留在梧桐阁，那里有桑延守着，安全无虞，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桑延又去哪里了？若是寒夜已经混进内堂，等会儿混乱之中误伤陛下，或是识出了陛下，岂不是横生枝节？ 他一边发愁，一边在心里过了一遍收到的请帖数目，还差一张，应该是那位朗城西家的小姐西云焕了。西云焕出现在君县城并拿走一张请帖的事早已不是秘密，这个西云焕出现的古怪蹊跷，主子吩咐过要等到此人进来才能封府。连红皱眉，正准备去劝说莫天回到梧桐阁，突然被一人拦住。 连总管。 来人一副阴哑的嗓子，听着有些让人膈应。连红抬头见一个30左右身着绸衣的青年走到他面前，这人脸上两撇小胡子特别醒目，目光浮夸，神情谄媚，向他做了个揖。 连总管请留步。 连红任的次人，是城东绸缎庄李家的表少爷李瑜。这一年北秦大军驻扎于军县城，虽然粮草有国内送来，但连兰清并一众武将的常服却是由李家的绸缎庄提供。李家久居漠北，熟知北秦服饰的样式。因着如此，军县城虽陷落，李家的日子倒也还过得去。自从数月前军县城解禁后，李瑜从附近城池投奔舅父而来，算是最早入军县城的大境人。他入城后，李家把和将军府打交道的生意交给了他。连红起初很是防范此人，但几次交道打下来，他观出此人只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势利生意人，实不像大境太子假扮。当时将军还未将御令颁下，韩烨也用不着前进城内。况且将军府每一月半购置衣袍的时候，李瑜皆在场，那时韩烨远在惠安城坐镇指挥，又如何能出现在军县城？如此重要的时候，连红自是懒得理会一介商贾，遂懒懒问道：“ 何事？”“ 哎，连总管，上次跟您提过，我和舅父想在景阳城和兰朔城里也开两间咱们李家的绸缎铺子。但如今这光景，这两座城咱肯定进不去，所以想请您在连老将军面前提一提，看能不能为我做个引荐。您放心，要是能把生意做到北京去，以后我免不得会多孝敬孝敬您老的。” 李瑜说着拉了连红的袖子，朝自己宽大的挽袖里一指，露出一方半揭开的木盒，里面握着两颗东珠，发出莹莹之光。虽不是上好的货，但在如今却也算得上是好东西了。连红脸上当即露出一抹不耐烦，国土沦丧战乱之时还只想着倚靠敌军发财，果真半点骨气都没有。“ 将军今夜主持双鹿晚宴，忙得很，此事以后再说。” 他说完就准备跨过鲤鱼，却不想一溜的大境商人今夜入府参宴都是打着这个主意。见李瑜起了头，一个个蜂拥而上，拉着连红送礼说情，一下便把他围在了内堂中间，好不热闹。一时大堂内的北秦人望着堂中的景况，皆嗤之以鼻，小声嘲弄起来。李瑜满头是汗地被众人挤出连红身边，他连着声叹气，显得有些无奈着急。“ 哎呀，哎， 被团团围着的连红也正憋着气，若不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早就将这群人给拖出去了。他透过缝隙朝莫天坐着的窗口望去，却不想正好瞧见莫天提着酒壶出了内堂。他神情一顿，当下便有些着急，却未发现在一旁立着的李瑜目光轻描淡写落在莫天身上时，带了一抹稍纵即逝的深意。黄金有价，沉木难求，云下之上尽人皆知。即便是显贵侯门之家，平日里得了几尺见长的沉木，也会视若珍宝，供于宗祠，祭祀祖先，庇佑后人。是以当灯火通明的街道上远远驶来一辆完全由沉香木制成的黑色马车时，走南闯北有些见识的人皆不可置信地瞪大眼，满是惊愕的驻足朝马车望来。这种战乱的时候，军县城里还能出这种大手笔，也不知是哪家勋贵。待望见马车头上插着的名声赫赫的血红贪狼旌旗时，众人才回过味儿来。不愧是老牌军武士族，朗城西家的西云焕大小姐一出手便是泼天的富贵和派头。弟子园懒洋洋斜靠在软枕上，一双眼半合半闭，车外热闹的景象对他来说犹若助眠的夜曲。如意偏着头打量他，倒是满心佩服， 能这么单枪匹马的闯进龙潭虎穴，也真亏侯君能耐得住性子。 自从弟子园承袭帝家爵位后，漠北帝家这一支对他的称呼也从子园小姐换成了侯君。 侯君，桑延正在满军县城的捉咱们， 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将军府，还不得被他逮个正着。 如意和院书的性子有些相似，但不比院书内里藏着的弯弯肠子，他耿直得很。弟子园睁开眼，何止敲着膝盖， 就是要让他知道咱们来了。秦希云患之时是个秘密，要在偌大的军县城寻人也不是桩简单事，桑岩必定将莫天的护卫队给带了出来。我若偷偷摸摸入府，就凭你们两人还拦不住北前的十几个高手。若我招摇过市，满城的百姓看着，桑岩也只能按兵不动。 侯君，咱们不是要把那桑岩引走吗？说他跟着咱们回了师府，以他的本事，我可擒不住那北秦国君。 无妨，咱们大张旗鼓让他动弹不得。桑岩奉皇命拦我，情急之下必定会露了行迹。军书的轻功在西北地界上无人能及，有他拦住桑岩，桑岩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师府。 小姐，林家的护卫把施元帅的骨灰盒送回来了。 弟子元闻言眉头一皱，掀开马车布帘一角朝窗外望去，身着锦色盔甲的护卫队绵延百米，刀戟横握，神情严肃。队伍中间两人抬着琉璃尊盖着的墨黑骨灰盒，缓慢踏步从街道尽头而来。施元朗此人于大晋边陲子民是悍死魏国的战神，与北秦百姓是闻风丧胆的敌帅，但无论于何国，他的死都是悍事。是以当他的骨灰盒从城门上被送回的时候，刚才还热闹繁华的街道突兀地安静下来，拥挤纷闹的人群自觉而沉默地分开了一条道，让这对护卫通过。当或悲伤或敬重的目光自临近的百姓眼中重重投来时，不知怎的，护着这传奇将帅骨灰的北秦护卫竟不自觉地微微偏过头，躲开了这些目光。以过世之人的骸骨引敌而出，对将士而言总归过于阴暗。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